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礼拜一嘅节目，咁今日非常之人才鼎盛，因为点解咧？ 好多人喺度。 系啊， 麻雀都突脚啊！ 系啊，其实讲咗好多次，想尽量去阔啲，讲多啲唔同嘅嘢，尽量人哋讲嗰啲我哋唔讲，又或者人哋讲得表面嗰啲，我哋讲深入啲。咁所以咧，今日特别嘉宾徐教授，教授自己先。 徐家健 Kevin， 系啊。咁有位朋友带佢上嚟嘅，你又介绍下自己先。咁佢叫做佢自 影相影相， 佢叫自己做路人月。 我系路人月啦。咁我今日嘅责任就系带阿徐教授上嚟，因为佢系为我哋成功争取啊！ 各自 向內地買 網購店， 冇錯，我哋必須要整個 banner 為阿 Kevin 為我哋成功爭取呢一樣嘢而一定要慶祝下嘅。 仲有路人甲啊， 啊為本土發電商份。 有冇乳病嘅就成功爭取各自。 成功， 梗要問你啲黨友啦，嚇咁啊，梗要問你啲黨友啦。 邊個啊？ 嚇，梗係要問下你啲黨友先知啦。嚇，我唔知啊。 成功各自嗰啲咧，成功爭取各自。 拉條 banner， 拉條 banner， 咁好聽㗎嘛呢啲。 嗱，咁啊，今日咁多人，點樣開始今日嘅討論咧？其實咁我當然頭先問咗我，又唔係好關事嘅嘢，就係禮拜六日做咗乜？因為我哋每一集咧，差唔多第一節可能一半嘅時間都講咗大家呢個禮拜做咗啲咩嘅。 我上次 absent 咯。 系啊，我知啊，大家都知啊。你去边啊？ 煮餸。 我唔系啊，我过咗我人生第一次过嘅台湾咯。台北。 好嘅。 我想问在座有冇人第一未去过台湾？ 我未去过台湾。 耶、yeah, ！系啊。唔该，刘家雄 ，Pan 住。呢个世界系有人未去过台湾噶，除咗我。 咁点解你台湾生活丰唔丰富咧？ 冇啊，去交流啫嘛，同太阳花运动嗰啲人咯。 即系你勾结我嘅势力。 系咪 外国？台湾嘅境内， 系啊，嗱，冇乜所谓嘅，冇乜所谓嘅，呢啲港独分子去话讲， 系 你如果你承认呢个 台湾系点啊？ 台湾系 小心啲讲嘢啊！你 咪叫境外势力咯。 我承唔承认得啊？ 我点知你？系啊，民主党又全部大中华交嚟嘅， 系嘛？中华交我都系大中华交嚟 噶啦，系咪先？你去勾结境外势力啫，即系 系啊，勾结教授咯，佢 即系郑宇石嗰啲啦，系嘛？ 唔係台灣嗰邊啊，但係好好笑、啊。 你有趣啲嘢得唔得啊？ 你知唔知我去到我學到一樣嘢咯，佢哋咧有即時唔係傳譯，係即時字幕，即係我哋講乜咧，佢係即刻打曬，即刻出曬嚟。 即係法庭嗰啲咯。 唔係法庭，你都要申請逐字嗰啲。 唔係即係法庭嗰個人係可以即時做嘢嚟噶嘛？ 都係咁咪俾白打咯，但佢就即刻出咗去個 mon 即刻俾你睇嘅。跟住點解咧？就是、因為原來佢哋聽唔到我哋啲香港人講國語啊，好多 套。佢諗住就你哋俾你哋睇嘅啲，唔係，因為佢哋其實佢聽唔明。 一來我哋都係，佢哋講嗰啲台灣國語咧，我哋又係聽唔明啦。 係咯， 你聽唔明啫。 唔 係 啊， 肯定唔係啊。肯定唔係香港人睇咗幾廿年台灣電視劇啦， 你頭先發冤啊嘛！ 因為個主持咧，因為其實我都講 咗一堆保鮮， 我自己都 有。你孫和，我的果園，和姐的果園， 去到台灣，你的果園很爛哦， 也有人聽得懂。很多人听得懂，没有可能他们听不懂的。 你知唔知我哋就系香港人之间系听到晒我哋香港人之间嘅国语，我哋但系我哋听唔到。 哇！咁你不如讲广东话算啦。 如果有人， 因为咧我都系啊。 看见我现在的表情的话，我可以同你和你说，他们一定听得懂我们香港人说的什么。 真的吗？我相信他们真的 去台湾， 你知道吗？ 我坐计程车。所有的小司机也听得懂我说什么，我一说拱匪拱匪，他们马上听得懂我是香港人， 对不对啊？ 对啊， 我不行啊，我去到个知情车咧，我真系我系讲唔掂，跟住我要俾张卡片佢先，哦， 居民真系呢啲嗱，呢啲就系啲大乡里咯，香港人睇流星花睇到而家。有咩嚟听？ 唔系我台湾人讲乜？复兴南路我真系讲唔到。 而家嗰啲 复兴南路， 复兴南路咁样啦。 系啦， 嗰啲只系你睇字幕啦。 学国真系学国语啦，唔系话学普通话学国语。 国语 真係香港嗰啲後生仔咧，全部都係睇流星花學翻嚟噶。 我唔知 道。所以咧，如果你一個香港人，你去到你初次翻到大陸咧，大陸啲人咧係好容易以為你係台灣人嘅，因為你男仔女仔都好咧，你就走去學咗阿言承旭啊嗰啲人講嘢㗎， 大 S 真係㗎，你以為你台灣人 個好明白睇樣㗎， 阿公哥好明白 係啊，但係真係唔明唔聽聽唔到，我係好啊，呢個 MC 同我哋講，佢就話咧好抱歉啦，頭先咧好多台灣嘅同胞咧。是话听唔到香港人讲国语，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咧你唔去夜市，你去个学术研究嗰度啊， 系啊， 去夜市全部听得明香港人讲乜噶，你嗰个地方系咁噶啦， 口仔煎咁啊， 系咯，唔知系啲嘢，香港台湾。点会搞唔掂噶？ 叫网仔煎啊！ 我玩肠未听过啊！即系跟住台湾未有问题啊！ 但你知道吗？我去那个台湾演说的时候，我是讲普通话的。 他们 说听得懂啊， 他 们说我的普通话不烂啊。 阿 Kevin， 我俾佢吓亲，因为我哋主持比较特别少少。 Kevin， 我哋识讲国语啦， 我识讲噶，我都得噶。 系啊，你而家学校入边咁多大陆人， 系啊，香港啲学校有，我另外喺美国教书嘅时候，美国教书都系 全部大陆， 都好多我哋学生 呢啲系咯，华语啊，我哋。 但系我想讲学联啊、学文嗰啲，全部讲得真系好标准咯。 起码好过你啦，系嘛？ 我佢哋后生啲个代系应该。学校中学有得学噶嘛？ 你哋讲得咁劲嘅， 人哋睇流星花园，你冇乜啫。 普教中啊呢句 系咯，所以系啱嘅咯。原来普教中， 你就睇下教 唔使 钱嘅，但系因为个普通话咯， 你一定唔使选啊。 又睇下呢个流星花园，因为好欧上咪啊都。 我咩嚟嘅流星花园？ 算啦算啦，我哋唔好讲，即系针着呢啲唔好意思 嘢咯。呢啲嘢系啊，睇台剧嗰啲啦，我哋都系讲下呢啲。 我睇韩剧咯。 F4 知唔知系咩啊？ 十几年前嘅，差唔多廿年前。廿年前。 而家睇咩咯？冇味凉嗰啲咯，系咯，睇到啲冇味凉咪得。 冇味凉。 系啊，呢啲嘢。 冇得睇咯，唔系咩？ 咩啊？ 变咗十六比九嘛，咳咁你咳咗上嚟咯。 香港版又有咧， 语文唔系学语啊，唔系即系唔系学， 唔使学嗰啲。OK， 我 OK， 要学佢嗰啲语文啫，系啦，唔好睇咗嗰啲。 有唔好学语病。 系啦，咁嗰啲嘢咯，系嘛。 好啦好啦， 咁点知你交流咗啲咩咧？你咪讲 系咯，讲翻正题先啦。 你净系讲你国语， 除咗字幕之外，你有字幕睇都睇唔明。 我知我最大得就系咧。 就有三分不夠慢睇字幕，睇唔知同聽唔明， 咪真係好快，反正唔係我個 conclusion 就係佢哋咧就覺得佢哋太陽花嗰個運動好成功，我哋雨傘運動就好失敗。 係佢哋 咁講，點解咧？點解咧？點解咧？ 就因為咧，佢哋爭取到佢哋即係要嘅嘢，即係佢哋各自嗰個謀咩咩咩 奉返奉返 奉返，係啦。我哋咧就七十九日，但係得個吉咁樣咯。 嗯， 大家個敵人唔同啊嘛。 系咯，即系我哋解 释。佢嘅敌人系国民 党，我哋系共产党啊，大佬，成个北京政府啊， 顶住啊嘛。 系咯，同埋我哋啲支援又真系差啲咯。佢哋真，你知佢哋有400个律师团帮佢哋。 咁你有冇40啊？ 台湾啲司法，台湾嗰啲司法好腐败噶，有冇呢啲都冇所谓啦。佢要告你就告你啦， 就系 同埋 告好少咯，就系 啊呢啲嘢。同埋佢团唔关系 嘅。同埋佢哋公民社会未比香港成熟啊，即系做咁多年嘅你。即系佢知道几时要转个做法好或者咩好？ 教授讲得啱，因为咧，其实背后系因为有比较泛绿成个阵营咧系支持佢哋啊嘛。 好成熟啊！ 即系你其实系最后去到个嗰个两党嘅斗争嗰度啊嘛。你在野党系拎嚟夹住嗰个执政党， 因为 佢 同埋最后 佢系有个选票嘅压力啊嘛。系啊， 你喺香港分析啊，我哋又有热血啦，唔知乜，即系好多唔同嘅派别搞乱咗。 你都识分析啊？ 唔系嗰边睇到啊，反而 哦嗰边睇到 系啊，佢哋做咗个 comparison 个 table。 佢哋有冇帮你民主党分析下今年选情点啊？ 等先啦，佢哋咁佢哋嗰个 table 系点啊？ 咪就系话，即系点解我哋失败就系呢啲咯？即系可能内讧啊，跟住我哋嘅对，我哋即系背后冇人 back up 啊，跟住我哋对住嘅系共产党啊，所以我哋咪输，即系争取唔到我哋争取嘅嘢咯。 咁佢冇俾啲 tips 你话应该点样搞先至？ 冇啊。 需唔需要输入翻佢呢套稳专 场？真系冇。 唔系需唔需要输入翻佢呢套 稳专场？ 唔系佢有冇叫？有冇叫港独啊咁嗰啲啊？ 冇。 系咯，系啊，即系呢啲嘢。 我哋唔讲呢啲啊。 即系台独咁嗰啲可能会有咁啊，佢哋有个咩啊？ 可能我听唔到。 系啊，一中一台，一港一台。 其实咧，同埋我惨嗰啲，唔系佢哋嗰啲 conference 好认真，朝九点几晚六，跟住嗰个 lunch 咧系九个字咯，同埋食佢哋咧嗰啲饭 盒， 唔系。饭即系一盒啦， 便当， 我攞去三个面包，跟住我话唔得啦，我自己出去食， 三個麵包唔同款嘅麵包三個，跟住 break 咧 coffee break 五分鐘。 你啲係咪叫離地啊？ 就係咁咯，點抗爭啫？你咁樣。 好啦，时间到啦，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 咁你翻嚟之后有冇谂住真系港独啊？ 冇喎，不嬲都唔读嘅。 我睇文汇报话你哋民主党又去勾结境外势力噶嘛？ 边度啊？ 文汇报大公报成日都写呢啲嘢嘅，唔系上嗰阵已经写啦，话你 话我冇读，话 你哋出发去嘛？ 去边啊？ 去台湾咯，又勾结境外势力，又去搞台独嗰啲咩啦？系啊，写咗几日噶啦，文汇大公。 冇睇佢嘅咩？点解冇叫我嘅？ 真 我參加咗個，我唔係民主黨嗰、那個，我參加佢嗰、那個。 佢哋佢哋情啲情治機構有曬啲 file 噶啦。 係啊， 唉嗱，正經啦係嘛？嗱，出 咗啱啱都正經啦，明明就好正經。 嗰個白舊已經係俾人 攞你攞咁化啦你， 佢已經飛唔起咁 滯。手信就唔好講算啦你， 唔係我手信，我想講下你係數咗九個字去買嗰對手信 西門丁咯。 咁你手信咧？ 派曬食曬咯， 西門丁 係咪西門丁？我冇講錯。sorry， 大學已經去到唔去啦，西門丁。香港人你如果香港，如果你係西門丁嘅香港人咧，嗰、那個一定唔係香港人嚟嘅。 佢第一次， 一定係香港 人，第一次去台灣啊嘛。 我是第一次出台灣的哟。 係啊， 咁買鴨舌咯，太陽餅。 喂，洛克道好似真係有間嘢賣鴨舌嘅喎，你唔係買翻香港係嘛？ 唔係唔係，你 冇而家行。真 係㗎，阿媽教大要買鴨舌。 係呀、啊，真係呀、啊，有間好出名㗎，係咪你馬老天奴啊？ 係呀、啊。 喂，攞到咪有樓下啫嘛，買翻嚟做乜啫？喂，你咁得意嘅你，係咯、啊？唉、哎，真係呢啲，真係真係。如果我本來想話你收穫豐富，咩 我？我本来想问你，帮我顶大风食小笼包啊！ 我本来想话 有啊，铜锣湾有 有有，我系咯，威文，我本来想话多嗱，今夜收获丰富，不过听佢话买鸭舌之后，真系对唔住啦，真系对唔住太阳饼， 凤梨酥， 凤梨酥， 猪肉子咯， 凤梨酥你买边只先？ 我唔知啊，唔记得名啦。诶，有个旺字嘅， 微热山丘， 唔系啊，买唔到，好远啊。 咩白鴿 佛 啊嗰啲，佢都咁。 我有新東陽，新東陽 買。我就教你上鴨出新東陽。 永安百貨公司地庫，台灣土產特賣展嘅賣嘅嘢，豐富過你喺台灣買翻嚟嘅，多過好過你喺台灣買嘢。 我買咗鴨豬油。 翻啦。嚇，買豬油唔係買鵝油添嘛？ 唔係 抢 佢！节目时间够啦， 好啦好啦好啦，正经啦。点解今日特登请阿 Kelvin 同埋阿 Wing 上嚟咧？其实咧，唔系阿卢云月， 系咁啊 ，cut 咗佢 ，cut 咗佢 ，cut 咗佢 ，cut 咗佢，后期制作 cut 咗佢。咁其实想讨论下，即系内地电网嘅嘢嘅，即系有一 part 就讲内地电网 。 香港嘅內地電網扣電嗰單嘢嘅，係啦，就係 專家 成功爭取阿 Ben 呢件事，咁咧亦都阿 Kevin 今日有篇文啦，就登咗出嚟啦。咁你可唔可以講解你篇文先？ 號嗰篇文想講咩啊？ 再講今日講三跑， 係啊， 三跑有一篇， 三跑 係啦， 三跑， 嗯， 喺邊啊？ 喺邊 ？A 一 A 係 啊，唔係你 依篇咩？ 你繼續講 啊，繼續講佢先啦。即都系同啲工程啊嘅有關嘅咯， 講係咯， 咩阿威咪話講電網先啊嘛，電網咯， 哦咁啊講， 我諗講電網先啦， 點解打？ 講你講嘢都得㗎，我喺新加坡住過半年㗎， 真係㗎， 哎呀， 你咪喺嗰度住啊？做咩嚟㗎？ 我過去教書嘅時候過去，好似交流咁樣喺嗰度，喺新加坡國立大學咯， 哇， 係啊。 算唔算當香港人咧？新加坡國立大 唔多，點會多啊？ 好少，你過去教咩咁樣啊？ 經濟咯。 哦， 我周圍去教書嘅，我香港嘅周圍教書。 因為我有啲朋友喺即係移民咗去新加坡咧，就話新加坡個即係 restriction 好，即係對市民嘅管制係好大嘅。 食飲可樂。 睇邊一方面咯。 而係你即係你喺香港，譬如你揾10,000蚊咧，基本上你係除咗扣強積金之外，其實好多錢都落你袋噶嘛。咁但係新加坡咧，基本上佢訓練到每一個人，即係所謂佢賺嘅錢，又或者喺大學讀個科，佢出嚟做嘢咧，佢係差唔多係只係得5-6成落佢自己袋嘅啫。咁喺嗰邊就真係會好多錢，可能落咗去所謂叫公積金啊，又俾醫療保險啊，甚至乎如果你有買樓嘅時候 但係佢公積金嗰度擺咗落去，又可以攞嚟供樓，即係攞嚟買樓嘅， 係 啦。 咁啊，阿光哥表演一下李光耀喎，你 哎，喂 ，sorry， 我今日有啲問題， 等我嚟啊！ 嗱，第一就咁樣，唔係我就唔係我第一就唔係專家先啦，我去過新加坡唔知一次兩次嘅啫， 哇！要到新加坡啦， 係啦，等係呢個就唔敢講噶啦，咁啊等係如果叫講啊教授講下先啦，去嗰度教書半年啊嘛，你幾歲嗰度教書噶？ 我嗰陣時候咁啊2003、2004到啦， 咦？沙士？嗰、那個年 差唔多，差唔多。 哦，咁、啊啊、有咩感受咧？ 我其實係感受啊， 多。 其實感覺唔係好大嘅，嗯，因為其實係我喺嗰度教書， 呢個生活 好熱先啦，最低限度，即係啲人話新加坡有四季嘅，就係、是、熱同埋好熱， 系啦， 即系系啦，就系咁 样。佢每一下昼都好似攞场大雨 咁。系啦，跟住就啱放工到时候就攞场大雨。 Tropical rain 嗰啲。 系就睇下你 佢亚热嘅大天气咧， 系噶。 每日傍晚咧会落场好大嘅雨嘅。 系啊，呢啲。咁但我又理解有啲人会中意新加坡个生活噶咯。 我中意。 系啊，我又理解有啲人点解话都系唔好啦，都系宁愿香港好啲啦。即系好多人而家香港好兴同新加坡，尤其是个政府攞嚟比较啊咁样啊，咁我自己嗰度住过差唔多半年到就，系有好多地方都去过咯，系咯，但系你唔系好容易，你如果一个外人咧，你唔系太过容易感受得到，譬如佢哋讲话言论个限制，未必你会感受得到噶咯。 但系你譬如大学教书咁嗰啲，譬如啲学者啊，啲学生系点样嘅咧？ 啲学生好乖嘅， 系 啲学生好乖嘅，但系譬如学校，但系你见得到佢个文化咧，譬如系。喺學校裏面啦，唔係話批評你乜嘢啦，你會覺得佢係好有規矩做嘢嘅咯。佢哋，譬如佢啲學生又叫你阿 Sir 咁樣嘅咯，即係大學叫你做阿 Sir 有啲怪㗎嘛。 哦、 如果喺我喺美國教書嘅時候，熟嘅學生叫名嘅啫嘛。但係佢你即係喺就算喺香港，喺香港叫你教授咁樣咯。但係佢喺新加坡個叫你阿 Sir 咁嘅咯，即係你覺得誒阿 Sir 咩阿 Sir 差人啊？ 英文嘅，佢哋語文都係英文嘅， 係啦。 佢哋好多人抗拒講華語嘅，係咪咧？ 我同啲學生就多數講英文咯，但係佢譬如我教啲係高班啲嗰啲都有啲內地學生。 啲國語唔得嘛？ 我啲國語麻麻地。 佢社會上面都好多人講普通話同埋講廣東話都有好多。 三語咯，佢哋。 係啊，但我就慣咗出街就講英文咯。 唔係，佢英文就最通行啦。 係啦， 我啲朋友同我講係佢哋即係下一代，即係而家十零歲讀書嗰啲咧，其實開始抗拒講華語啊。 係嘛？ 即係習慣講英文啊！即係當然佢哋講英文係 English 啦，即係佢哋有個 accent 喺裏邊啦。咁但係佢哋係唔中意用，唔係佢哋唔中意講所謂華語，唔中意講中文，唔中意學咯。即係佢覺得英文係 more fluent 咯。 我喺當地係噶，嗱佢其實如果講英文可能唔講華語，其中一個可能有關嘅就係、是、我去咗即係住咗咁多個月，比較強烈嘅感覺就係、是、因為我之前有啲馬來西亞朋友啦，即係佢哋會好中意同馬來西亞比較嘅咯，即係。新加坡人就覺得我哋新加坡人好企理，發展得好好。咁但係馬來西亞，尤其是譬如就算你比較翻華僑都好咧，佢哋就覺得嘿，你哋即係好自大啊，佢哋講人情味啊，即係好多嘢我整啲嘢好食啲啊，即係佢哋真係好中意咁樣比較 啊。但佢哋都會去馬來西亞度購物啊，消費咁樣嘅。 係啦，會㗎。係 啦，依個係。 即係我嘅治安唔好啊， 平啲係啊。 我記得有一次搭的士咧喺嗰度新加坡搭的士咧，咁啊的士司機同我講咧就話，佢話嗱呢度新加坡咁樣啦。去到一個地方咧，佢都有個火車站咁樣嘅。嗱呢度咧就係、是、馬來西亞人管理嘅地方，以前管理得唔好啦，就是、因為佢因為嗰個站、 就是， 嗰個車站其實就係馬來西亞政府管轄嘅範圍裏邊嘅，但係就喺新加坡裏面嘅。咁就話你即係覺得即係比較我哋係優越啲咁樣。 咁唔同，咁一個即係已發展嘅地方同一個即係。仲係發展中啦，我諗。 但係佢即係立國嘅時候差唔多嘅啫嘛，即係相比翻，其實有少少係我哋會感覺得到嘅就係話，即係香港人會有時同內地人比較嘅時候，佢就即係會可能會覺得我優越過你啊，係啦。咁即係只不過香港可能到咗一個位嘅時候，有啲人調翻轉覺得佢哋好過我哋嘅時候，咁可能會個感覺唔同。 你十年前喺嗰度教書，咁而家啲學生可能都做曬高官嘅咯喺新加坡都。 咁冇咁快。 即係或者係啲係咯，即係雙人頭地嘅咯 系有啲系咁做紧嘢噶， 就好多当兵咯。 系啊系啊， 但系当兵之后佢都会咩噶嘛？佢系即系 喺个官阶度升， 唔系佢当兵就佢退役噶嘛？佢唔系一定要从军噶嘛？佢唔系噶嘛？ 系啊，因为人都当 佢一定要当兵噶嘛？咁佢服完兵役之后。 佢就會即係出翻嚟，咁其實就即係揾你做啊咁嗰啲噶嘛，有啲就佢都我諗都幾多學生，如果讀到大學都係入政府做嘢噶啦。 但係佢我去嗰個年代已經開始成日講緊類似好似而家香港咁嘅情況，但係佢哋梗係堅做啦，就係話要搞多啲創新科技啊，所以於是乎當時個政府就係盡量揾好多資源去搞呢啲咁嘅創新科技。 我嗰陣時仲係咩嘛？二千年嗰時啲科網嗰啲嘢嘛，係 啦， 咪同香港大部分差唔多咯，佢都係。搵啲大公司嗰度做嘢啫， 佢大陸人夾，你覺得即係你覺得香港人咪普遍都有啲人會羨慕，即係新加坡嗰種生活模式。 講嚟講去都係住屋啫， 住屋咯。 你一同講之後，你新加坡嗰啲報紙全部都係經濟報同埋星島日報啲人覺得即係 冇所謂 咯。即係你去新加坡，唔係我同好多人都講過㗎啦。即係你即係如果你話係咪要羨慕新加坡，香港人就話啲祖屋啊，係咪叫做棚 祖屋啊， 定乜鬼 祖屋？ 祖屋啦，嗰啲一組一組嘅祖屋啦，唔係丁屋嗰啲祖屋啦嚇，咁啲嘢咧係羨慕依個居住環境。 我有住過探朋友嗰啲屋係幾正㗎， 或者所謂相對有個生活質素啦。但係譬如你問我，一般香港人你叫佢去新加坡，除非即係你佢會覺得香港好嘅，同埋就算做生意嗰啲，我都同好多人講過㗎啦。你喺香港做生意同喺新加坡做生意最唔同係咩咧？我覺得你香港做生意，如果你譬如你有咩原因要同政府打官司，你会打得赢，而打赢真係冇事嘅。你喺新加坡呢，你如果做生意或者 whatever 有啲咩民事诉讼，你同政府打官司，你都可以打得赢嘅。不过你打赢之后你有事囉。係囉，你唔可以就喺新加坡留喺度囉。咁呢样嘢我估你啲人係好有个明显分别喺边度都知道。即係你可以你一定喺新加坡同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你同李光耀你同李兄打官司得㗎。你可以打得赢佢嘅，老实讲都。不过你打完嘅。 跟住冇运行。 想打赢佢就你冇运行咋嘛。香港唔驚，香港你打赢梁振英你都冇事㗎嘛。你打赢香港特区政府都冇事㗎嘛，係咪先係呀。喂，大佬好多税务官司，好多嗰啲官司打赢政府㗎喎。係呀，嗰啲打赢冇事㗎喎。你新加坡你唔会你打得赢你都冇运行㗎嘛。呢个我觉得系最大分别咯。即係如果你话一般香港人你话羡慕佢有个居住嗰啲屋嗰啲环境之后呢，但最实际你个自由或者你其他你系咪牺牲值得牺牲呢，觉得咁样嗰啲。 係呀，同埋见到好多话羡慕嗱，譬如新加坡可能佢移民嘅门槛高啲啦，咁譬如台湾啱去完嘅，佢啲人讲话羡慕，虽然系多咗人会过嚟睇，但系实际上你真系即系用只脚真系 去， 你想咯，你讲去咯，但系真系实际，你实际去嗰啲人唔系啊， 因为你其实佢譬如佢抽嘅税啊，其他嗰啲嘢咧，因为佢好似有消费税噶嘛，都你平时日常开支咧，你未必特别会平过香港，你搵钱系咪容易？香港咧，就我觉得睇下你做边行咯，即系譬如你做。生意，譬如你係就創業嘅，做啲高新科技或者嗰啲嘢，你可能你容易啲。譬如你但係普通嘅做生意，你嗰邊亦都唔也不見得特別容易揾到錢。 但衣食住人好平咯，我覺得。 相對咯，但係佢揾嘅選項亦都冇香港咁多。 但係我諗呢幾年呢十年八年貴咗好多，貴得好快。 唔係佢哋平，因為主要咩啫？第一就人口冇香港咁勁啦，即係你冇咗嗰即係單程證嗰啲問題啦。 咪個租咯，冇咁貴。 你個政府去。喺嗰個居住嗰度，佢知道大家要住，佢俾曬嗰啲祖屋大家啦。咁同埋佢石油平過香港嘛？你始終，因為佢嗰度本身佢有煉油廠嘛，佢喺新加坡咧，即教授會比較清楚呢樣嘢。 係啊， 佢油價嗰啲你個成本低好多嘛，你電應該我估都平過香港啦已經。 嗯，但係佢有啲嘢係雖然個成本低，但係佢加税加。 係啦係啦，加税咯，你香港人喂， 譬如揸車嗰度係好奢侈品。 係啊，對兩奢侈品嚟㗎嘛。係 啊， 係因為佢 要換一次，你一定 係啦， 換架 新。係啦，同埋你好嚴格。好嚴格，你唔知係咪去，而家仲係咪咁樣㗎？唔知去到市區呢，要坐滿四個人，係咪㗎？嗰啲呢， 應該市區就一定要，佢逐格就即係直情係每一個交通燈位都收你錢。 係啦係啦，即係 有 道路收費嗰啲㗎嘛。 即好似八億通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道路收費 咯。 咁你對於香港人嚟講呢樣嘢係覺得哇冇搞錯啊！你我入去中環，我去 係啊，就等於 你要收我錢，即係咁㗎嘛。 一入去中環就已經收咗錢，你去到銅鑼灣，你其實係一個交通嘅管制嚟㗎嘛，就已經 imply 咗喺新加坡係做緊呢一樣。 係我都 但係喺呢個範疇嘅話，其實同人哋係。好多大公司，即係國際性嘅大公司嘅話，例如 Google， 佢本身喺將軍澳看咗笪地喺度，諗住做 data center， 冇咗啦而家。 佢寧願會去新加坡。咁呢一度事實上已經係有個分別喺度。咁人哋係有佢嘅 strategy。係 啦，同埋你問外國人嚟講，即係佢如果話，即係有啲人中意外國人中意香港，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郊野公園其實係即係。 係呢個我同意，呢個好。 點解？你喺個城市度，你可能。 一個鐘頭以外就去咗，去咗佢覺得好好 嘅。 咁但係佢就會，佢哋中意呢啲嘢嗰啲人就會覺得，喂，好似新加坡個空氣可能好少少喎，即係空氣質素。咁呢個會係另外一個原因。 係呢個係啦，呢個 係係會啲人選擇。 唔 係佢附近 冇咩吹過嚟。 係咯，因為香港個污染都係珠三角嗰個啫，喺大陸吹過嚟咁樣 啫。你唔係講李光耀嘅咩？ 係咯，點解講緊 新加坡？哦，唔係，如果你問李光耀，我唔係我就話我唔識，咁啊唔係。 講下係咯，唔係 唔係，全講嘢。嗱，講翻李光耀啊，嗱，教授你教書啦，係咪先？係啊，李光耀死咗啦，好多人就話咧，咁新加坡嘅社會會點轉變咧？李顯龍肯定就唔會做到佢老豆咁強勢噶啦，因為佢有啲人已經話啦，就有啲報道已經講啦，因為你譬如上一屆選舉，人民行動黨咧得翻6成選票啫，其實壓力好大嘅。咁你點樣睇？點樣分析？譬如所謂李光耀過身之後嗰個新加坡社會個轉變去到邊度咧？譬如未來3年5年咁樣嗰啲情況咧，後生嗰一代咁點咧？ 我又唔係好熟後生嗰代嗰啲人，因為就算我新加坡啲朋友咧，都係同我咁上下年紀嘅。 咁就係呢代咯，就係呢代咯，係啊，就係呢代咯。 嗰個年紀嗰啲人咧，其實係或者係我有個好熟嘅朋友，咁以前係科大教過我嘅，咁佢就新加坡人嚟嘅。咁但係其實嗰度嗰啲人咧，佢可能會覺得或者我識佢啲朋友啲親戚同我講咧，佢 OK 嘅，嗰個社會咁樣係啱嘅，即係佢會欣賞。李光耀個統治之下，佢認為個國家應該係咁樣去咁嘅領導先至會好嘅，尤其即係佢會覺得哇，我哋側邊有馬來西亞，咁會驚佢哋會唔會有仗打啊，或者點樣？即係個政府係要強勢啊，係佢即係感受得到咁多年佢哋即係由細個比較窮嘅時候。觀察得到政府個政策咁樣比較得到，話你唔係嘅話，就好似馬來西亞一路都落後啦。咁喺李光耀嘅呢個咁嘅政策底下咧，咁我哋就越嚟越富強啦。咁嗰班人咧會係比較保守啲嘅咯，我覺得 係。即係 會即係變咗係其實唔係話淨係個政府，李光耀一個人想話點係睇下 個國家嘅人都係 係啦，國家人有一部分都係呢方面嚟。 因為會唔會係咩咧？李光耀令到成個國家一啲依啲好大部分嘅人或者叫做中產啦，因為我唔熟悉嗰個社會環境啦，都享受得到。新加坡獨立之後 個 經濟成果，成果 是啦， 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呢？其實 係啊，係，但問題就係話，有啲人講緊，我啲細，譬如我去喺新加坡教書嘅時候，啲學生嗰代係咪咁諗呢？因為我哋自己香港都係，咁我呢代嘅人同而家廿零歲、十幾廿歲嗰啲人嘅諗法已經有少少唔同。 係，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冇機會啊嘛，譬如後生呢啲咧。 係啦， 新加坡嗰啲我唔敢講啦。係啦，如果佢哋都覺得佢冇機會嘅， 冇錯。 即係唔可以所謂向上流或者咩，係 啊， 咁樣就可能有啲明顯啲變化咯。 咁所以當時我喺新加坡做嘢嘅時候，即係見到佢好個政府好著力去推嗰啲創新科技啊，即係投放好多去做研發啊 ，kilkla 嗰啲嘢，又想 engage 嗰啲後生仔啊。咁我唔知佢實際上有幾成功咯。咁如果佢係啲後生仔係覺得係buy 呢一套嘢嘅，覺得政府做嘅嘢係會幫我哋設想嘅，咁我個反對個力唔係話大啦，唔緊要咯。 唔係如果根據佢，譬如佢依一年，佢舊年都好似有啲社會嗰啲運動咧，唔知係反外勞定乜鬼嘢嗰啲咧，係嗰啲咧，其實佢個社會喺後生嗰個階層咧，或者某一啲人入邊咧，其實係 有嘅， 有少啲反對聲音明顯咗嘅。咁而家譬如我諗，你睇完李光耀過身之後，李顯龍話嚟緊佢大選咧，其實我諗。比較明顯會睇到會唔會喂嚟緊新加坡會唔會明顯啲轉變呢？但你好快我諗就唔會，因為始終你啱啱教授你講話佢中間有一層係享受到李光耀佢立國之後嗰樣嘢咧，呢班人你譬如你未來20年 係啊， 未來20年你都係喺度噶嘛，係啦，或者係順化咗咯。譬如我今日睇有啲報道就話即係等於。你喺北韓嘅人，你唔會覺得自己特別唔幸福噶嘛？因為你淨係喺嗰個地方度，我唔敢話佢真空咗啦，但你接受成個 係啦， 係啦， 喺嗰個地方度咧，你譬如你唔會特別同香港比較，唔會同台灣比較咁，因為你好簡單，譬如人都係屋住。你個生活，就算你唔係做到高官，唔係做到做生意，佢都有啲，譬如你係做個藍領或者咩嗰啲咧，即係佢生活得到啊嘛。咁樣佢未必會諗呢啲嘢，佢就會哇，都係覺得李光耀係成功，所以我今日見到好多人即係萬人空巷去獻花去排隊。 係㗎，係㗎，係 咯，即係依樣嘢喺佢哋國家入邊嗰個評價，依樣嘢就我哋未必咁易理解咯。 好，第一隻咁多先，阿星啊，幫我真係識條鐵啊！轉頭翻嚟，我有準備。 幫星啊，幫唔係，如果多拿去到鄭公買班蘭蛋糕翻嚟。不过就美心又都 我识整， 休息一阵，休息一阵。